据南朝鲜的劳动和世界报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釜山运动本部3月6号在釜山的海军作战司令部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好战集团的北侵联合军事演习。